求求你将我伤痛没收，无话可说也无处可躲，我真的无可奈何。闹天啊闹天，靠太贵手，伤透的心该怎么去救？你没难过是你没爱过，万劫不复的是我。老天啊老天，我愿这手，求求你将我伤痛没收，无话可说也无处可躲，我真的无可奈何。 李慕琳这首《忘情》2017曲风大气又不失典雅，她的中低音呢沉稳厚重，高音中气饱满而洪亮，天生音色非常的圆润啊。忘情2017，于细节处见真情。如果要是你也是一个情感细腻的人，相信你一定会认同我的看法。这是来自李慕琳《忘情2017》，上播两周得票508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九名。第八名，辽宁文化娱乐，孙雨赛《戒不掉》。 孙 雨赛，他出生于美丽的新疆喀什，毕业于新疆音乐学院，从小就很热爱音乐，他立志要成为一名歌手。相信每一个人对于童年的记忆都有着不一样的理解和诠释。孙雨赛戒不掉，上榜四周得票580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八名。第七名，有才巨星文化，借有才，何苦痴情又伤心。 自从选择你，选择为你而寂寞，我这一生只会爱一个。我想问我何苦痴情又伤心，为冷漠的人思念到了如今，多少次期盼幸福能再来临，每次都满眼失落，刺痛伤寒。我曾问我何苦痴情又伤心，得到的答案沉默没有声音。是否我的爱早就已经用尽，注定这辈子梦醉在这红尘。我曾问我何苦痴情又伤心，得到的答案沉默没有声音。是否我的爱早就已经用尽，注定这辈子这红尘，注定这辈子梦追在这红尘。 2009年，谢有才他以一首《爱一万次够不够》震撼乐坛，歌曲迅速窜红了大江南北。谢有才他将会以他成熟男人的嗓音和沧桑男人的坚韧，去打开歌坛的一片新天空。谢有才演唱的《何苦痴情又伤心》上榜三周，得票666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七名。第六名，中国凯文演艺传媒俊峰，《你为什么那么狠》。 现在如何让我收回对你爱的茧？你为什么那么狠狠狠狠撕碎了我爱的茧？我却苦苦的痴痴的傻傻的等，等你这个不幸的人。你为什么那么狠狠在我面前吻了另一个人？我已明白了，看清了，想再一阵忘了你这绝情的人，忘了你这绝情的人。 俊峰他是中国华语乐坛的实力原创歌王，凯文演艺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，中国美业风行战将军团的创始人。你为什么那么狠，这首歌曲当中体现在爱情中受伤的男女背叛中的痛苦折磨与挣扎，完美的诠释了他的唱功，深情地表达了对真爱的渴望与期待。歌词也是句句扎心，真挚更真切，绝对的经典好歌。俊峰你为什么那么狠上不两周，得票761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六名。 本周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榜， 这里是第137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，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内地榜第五名的歌曲，北京天骄盛名文化陈娇《美丽惹的祸》。 只有他一直爱你。 美丽惹得祸这首歌曲延续了甜蜜俏皮动感青春，再搭配上陈娇特有的娃娃音完美诠释，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起来。陈娇美丽惹得祸上榜七周的票805票，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五名。第四名，上海斯巴文化 SNH48 黄婷婷黑夜女神。 黑夜的女神就是我 You never know 别怕过什么这就是我黑夜的女神化作我 You never know 我闯的祸黑夜的女神就是我 You never know 别怕过什么 大家好我是 SH48 的黄婷婷我的新歌《黑夜女神》已经上线了，这首歌呢是翻唱自我们 SH48H 队的新公演《美丽世界》的一首同名歌曲，然后这首歌的 PV 也是我首次尝试自编自导自演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我的新歌《黑夜女神》。 黑夜女神上榜三周得票844票，上升两位来到第四名。第三名，北京天骄盛名文化方轩《爱生了》。 悄悄变成了习惯，这样的我有了好多改变。关于感情的事，现已看得很淡。这样的我再痴恋别人，也是很。 方轩演唱的这首《爱生了》上榜八周得票926票，上升一位来到第三名。第二名，北京德资文化叙拉奇《家是天堂》。 总想让路尽快缩短，回到家我情更长，总想让酒杯被斟满，举起杯我热泪是夜空的月亮，月亮里有我父母的目光。家是天堂，我的天堂，我的歌是深山青川，清泉流淌，父母的期望。我的期望，时光悠悠，道路长长，父母的爱温暖我心房。无论我去天涯海角，家永远是我爱的天堂，家永远是我爱的。爱的天堂。 徐拉奇的音乐事业在平稳当中慢慢推进，不张扬，踏踏实实静下心来去做音乐，通过自己的歌曲去感动别人。他为音乐事业所付出的努力得到了很多专业人士的认可，也被誉为最有潜质的青年歌唱家。徐拉奇《家是天堂》相当温馨的一首歌，上榜十周得票997票，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二名。最后为您揭晓第137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，恭喜北京薛氏改天换地影视文化李金龙《戒烟》夺得第137内地榜的冠军。 每当这样的冷雨天，又被思念的笔感染，像爱上魔鬼的鸦片，他给的瘾让人贪恋，手中的烟变化万千，却总辨不出你的脸，做个救生圈，还是救不出离恨天。拿着枪面手中烟，想要解决思念的习惯，却总是忍不了三两天，化根火柴冲将它点燃，诸葛亮的计谋可满天，却说没有锦囊能解粘，想找瓶老酒交谈，却被他醉了这么多年。索性翻出心底的影片，坐在一个人的老剧院，看着烟雾弥漫在雨天，看着烟雾弥漫在雨天。 吸烟有害健康，而我国烟草的生产和消费占据8个世界第一，戒烟刻不容缓，当然了，也很难。这是来自李金龙的《戒烟》，上榜九周，得票1033票，上升两位，夺得第137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冠军。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，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“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”，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。更多的榜单信息、娱乐资讯、活动信息一网打尽，欢迎您的加入。感谢收听港台榜，再会。

杨丞琳《青春住了谁》跳空金榜第十名得票799票，第九名《完美青春》薛凯琪520。 如果真爱我，那就拜托给我多点心跳，触动我的心跳，在这等着你过来，带着真心为我 520这首歌表达了薛凯琪对爱情的理念，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，人们总是向往简单美好的爱情。520，我爱你，这三个字非常的简单，却是需要认真对待的话。正如歌词当中唱到的那样，要说520，表明你的爱。上榜两周得票832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九名。第八名，索尼音乐，戴爱玲，了不起寂寞。 感觉是跟我的差距，还不擅长控制情绪，谁说不爱了走开就行，了不起寂寞陪我虚耗几年单身，看不起寂寞怎么去等下一个人，我们都是成年人，与纠结分分合合，空窗也只是让出个位置留给快乐，寂寞让我明了我很 戴琳暌违两年发行了这张全新的专辑《了不起寂寞》，其中还有一首歌是他和吴克群合作的，叫做《懦弱》，用中音也唱出了女人在爱情当中委曲求全的韧性。在我们榜单上的这首歌《了不起寂寞》也是专辑当中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，上榜两周得票888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八名。第七名，北京天骄盛名文化王啸奇《假装》。 假装我们从没有爱过，也许你可以过得洒脱。 这首《假装》随性的 rap 入耳，鲜明又惊艳，用心来诠释，突破了中规中矩。王啸奇《假装》上榜四周得票901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七名。第六名，谢玲艺术工作室，歌者谢玲《爱在天地间》。谢玲演唱的《爱在天地间》这首歌是由爱心人士余卓子老师作的词，著名的作曲家严冬老师作的曲，音乐制作人刘旭阳以及谢玲经过一年的时间共同打造而成，曲调悠扬又舒缓，歌词淡雅流畅，整首歌曲的古韵悠然，凄美清新，歌曲当中洋溢出来的真挚情感让人回味。歌者谢玲《爱在天地间》上榜五周得票955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六名。 本周港台榜 正在为您接榜。 这里是第137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，本期第五名的歌曲是一首新歌进榜，华纳音乐潘玮柏吴昕《稀罕没理由》。贴心体贴著称的潘玮柏会送出怎样的离别礼物呢？率真又耿直的吴昕又会怎样表达心中的恋恋不舍呢？潘玮柏吴昕稀罕没理由跳空进榜第五名，得票999票。第四名福茂唱片王力宏 AII。 但人类千秋我万代不明白，一直到现在，但 AI 能克服所有问题，大脑的该放在哪里，到底到的放在哪里，到底到的放在哪里。 AII 这首歌可以堪称是专辑的一个支点，在音乐上王力宏其实还是非常勇于追赶潮流的，就像他曾经担任过盖世英雄这档电影节目的导师一样， AII 在制作层面上也融入了当下国际最流行的很多音乐元素。上榜三周得票1033票，和上周一样保持第四名。第三名华研国际邱胜翊爱正在发生。 爱正在发生，平行时空快速重播，你的慢动作 Baby baby 你懂不懂、只好忍了，不想我忍了，是时候到了，别逃避，稍息一阵，接着就要说我爱你。 为电视剧《稍息立正我爱你》当中演唱的一首插曲《爱正在发生》，描述了男主角终于承认自己爱上对方的愉快心情。邱胜翊自从歌曲的 demo 定稿以后呢，就反复的一直反复练习，希望能够唱得非常的贴切。来自邱胜翊《爱正在发生》，上榜五周得票1111票，上升两位，来到第三名。第二名潮水音乐张信哲《见坏就收》。 谢谢不送，请你慢走，苦恼追究谁对谁错，不如早点醒来继续存活。我 让沟通却成了争锋。很多事情过了就过，也许至少还能当个朋友。我也只能停止说，可不可能重新来过，千万别说。如果不快乐已经比快乐多，见坏就收。 情歌可以怎么唱，王子是不是只能够深情？张信哲在音乐的世界从来不曾受限，永远呢只有挑战不同的风格，颠覆的角度，多样的概念，总是试图用音乐来描绘出浮沉的人间情感，用歌声传达一种爱的可能。张信哲见坏就收，上榜五周得票1165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二名。最后为您揭晓第137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，恭喜索尼音乐莫文蔚《I Do》。 在蓝月带无名之间，缘分铸就的缘，有名字的眷恋，像海洋容纳了雨点，你承接我一切，爱的同心圆，请你靠近我指尖。 2011年，在获得金曲奖最佳女歌手的那一刹那，她宣布将和德奇男友结婚。这首歌是她送给她男友的一首歌曲啊，圆满的制作阵容，圆满的美好恋爱，圆满的祝福心意。莫文蔚《I Do》上榜八周，得票1208票，上升一位，夺得第137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。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，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"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"，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。更多的榜单信息、娱乐资讯、活动信息一网打尽，欢迎您的加入。最后，主持人携手金曲榜节目总监晴天，祝您平安快乐每一天。感谢收听，稍后也欢迎继续收听本台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。下期再会。相扶来世不求好处，寻常也很幸福，慢慢长路，爱是莫忘最初。莫 是魔王一生守护。 珍珠巧容原料